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一组就业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52万人，截止到6月1号，2018届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1万人，同比增长了2万人。从薪资的角度来看，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0.1%。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产业这些年年均新增就业人员大概维持在1500万人左右，特别是在家政、养老等新兴服务业发展非常之快，就业容量很大。结合去年全国新生儿出生的数量，目前二胎已经占了约一半左右，与此所产生的月嫂等家政需求也巨大。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一个能够吸纳3000万人就业、能撬动万亿级市场的领域。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泰威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彪先生，请他来分析分析今年北京上半年整个家政市场的变化。或许对想做家政服务员的听众朋友以及想在这个领域创业的朋友有所帮助。南总你好，结合上半年的数据，在家政领域不同岗位的需求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在同一个工种上啊的需求量增加了。比如说月嫂这个工种，比如说这个育婴师这个工种啊，甚至于这个普通家政的工种都增加了。这些原因呢，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新生儿的出生；第二呢，我认为是什么？我们的主力消费群体有一些的变化。那目前来说呢，主力消费群体呢，应该是我们的80、90后， 就他们在请， 对对对， 对在用家政员， 对，因为他们的这种消费观念呢，和像这种60、70的有这种明显的差异，因为这些年轻人是对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是不同的。那换句话说，他们希望他们的空余时间不是用来做这种家庭服务，他们是用来比如说户外啊，这种养生啊等等，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个专业的事情啊，由专业人来去做 啊。这跟我有点相反啊，我现在要是闲了，我还挺愿意待在家里干点活的。所以确实是一代人做一代事情，是吧？每一代人可能他内部也会有分化啊，我就属于这一波人当中的叛徒，我逆潮流而行。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工种，不管是小时工、保洁呀、这个普通的做家政、做饭呀、洗衣呀、包括带娃呀、包括月嫂，这个比去年都有增长。 对 啊、哪一块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育婴师这一块、育儿嫂这一块的增长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有多少？ 应该增长了20%以上 啊、这么高的幅度。 对， 工资或者说那收费有没有上升？